式网信办理，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击的，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黑暗，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这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着重跟大家关注一下涉及到执行的案件，因为到了年底啊，这个案件能否得以很好的执行，直接关系到申请执行人能不能够踏踏实实的回家过个好年啊，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北京市的各级法院也采取了各种的措施，加大执行力度，力图保证案件能够在春节之前得以执行。我们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您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孟凯峰法官，讲了一起哈、涉及到一个酒店拖欠了30多位劳动者工资待遇的这样的案件。在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迟迟不能够将这50多万的执行案款发还到劳动者的手中。最终法院决定采取强制措施，对法定代表人和一个股东采取强制拘留的措施。那这起案件后来又有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为大家关注这起案件。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把他们叫过来再说的， 对，叫来到法院之后，到法院之后， 对啊，如果说没叫过来，先跟他们打个电话说，我拘留你了，那人就跑了，不好，就是不好抓了。 对，这个从始至终，我没跟他们说过要拘留他们，因为姐姐刚才你说这个，如果说我要拘留你，他们真跑了， 那对啊， 到时候找人的话，那可能也比较困难一点， 是 啊，所以把他们叫过来，叫了之后呢，然后把他们两个，我应该在一起谈。我说你们俩说一说，看你们俩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反正那边人说，那我不管，小股东控制公司了，他应该出钱。他收了40多万块钱，还是三个意见。这个小股东说，他说你经营酒店这几年，你经营的钱呢？赚那么多钱，你应该出这钱。 哦，他们还在说这事。 对，还在说这事，谁都不想出钱。我说行，把他们俩分开，一个人一个那个谈话室，给他们俩讲，今天如果拿不了这10多万块钱，全部拘留。 分别说的。 对，分别说的。这牵扯一个法律问题，就是说。公司欠钱的话，应当有谁承担责任？ 对， 就咱可以拘留谁，可以把谁这个限制高消费，民诉法包括这个限制高消费这个规定都有，四种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般叫大股东啊，实际控制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是第一责任人，因为他代表公司，造成这个事儿的纠纷的直接责任人，他虽然可能不是公司领导，但他导致这个纠纷的发生；还有主要负责人，就是在公司的 CEO 啊，高管。对这公司的经营业务负主要责任的人，这四类人法院都可以采取措施。 但有时候啊，这四类人可能是一个人， 就如果既是法定代表人，又是大股东，又是直接负责人啊，又是这个事情的直接的责任人， 对对对对， 有可能是一个人， 尤其是小公司， 小公司 啊，对。 那如果是规模相对大的公司，或者说他有一个董事会，那可能未必是一个人了。 有可能是很多人， 很多人， 很多人 吧。因为有时候法定代表人他不一定是大股东，这两个人，这个小股东和这个法定代表人，那其实他们都需要对这起案件来承担责任。 法定代表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 对， 法律规定他应该承担责任，就是小股东他应该不应该承担责任？他跟我说了，他说你拘留我没有道理， 嗯， 他说我是公司的小股东，我说你看哈，你前期来找我的时候给我提交过你们这个公司所有的董事会在二楼开的开会的。一个决议选举这个王某当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他自己也陈述过，就因为现在的法人他不配合办理过户，说他一直没在工商上进行变更，我这是第一个这个证据啊，他们这是他们自己提交的。第二个呢，现在呢他确实从9月5号之后，哎，这是双方员工都认可的一个事实，包括公安机关都认可的一个事实，他在控制着这个酒店， 也就是他现在实际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哎，对，是他这公司的至少是这是一个直接主要负责人。但是领导听完汇报之后，领导说他这个王某主要负责人， 嗯， 所以就说这两个人都应该在酒店这个债务这个案件承担责任。 那跟那个法定代表人说，如果你今天不交钱的话，拘留，法定代表人是什么反应？ 这个我跟他谈之后，他说能不能还，我说还不了了，我说这个已经咱们也谈过小一个月了， 嗯， 时间了，我给你个时间啊，当时他那是9:30到达法院， 上午是吗？ 对，上午9:30到达法院，嗯，我要给你时间，11:00之前，如果说这个案款没有到法院账上，那就只能宣布拘留了。 这是跟法定代表人说的，还是说跟两个人都说了？ 跟俩同时说了， 都说了， 啊，分别说了， 嗯， 因为他俩在不同谈话室，分别说了，都限定你时间11:00之前， 那就只有一个半小时了。对吧？9:30左右到11:00， 对对对， 只有一个半小时。 对对对， 嗯， 对，因为咱们这个拘留啊，非常复杂啊， 嗯， 咱们把这个送到拘留所，然后再进行体检什么的，这个程序也比较好。咱就11:00开始走到拘留所，送完人，咱再回来，都已经下午5-6点了。 那给他们限定了时间，那么在这一个半小时之内，他们做了些什么呢？这俩人 一个半小时，两个人都在给我哭穷。 这一个半小时，这两个人也是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屋， 哎，对对，两个不同谈话室，他们俩是隔离的。 嗯， 然后我就找他们俩分别谈话，先跟这个法定代表人谈嘛。这个当时这个前期措施之前，我们都有个预案，都判断一下，这个谁最有可能把他钱拿出来。 哦，好，嗯， 但是我们就判断这个应该是法人， 嗯， 他应该最有能力把钱拿出来。 嗯，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控制这个公司的时间最长， 对， 他经营好几年了啊。我们判断的酒店肯定是盈利的。所以我们判断就他应该最有能力拿出来的钱，并且他也是第一责任人，你就给他施压。嗯，刚才说跟我说没钱，我说你给我想办法，这不是开玩笑的啊！我说咱们这个东西都是经过领导研究决定的。我当时就把那个高院那个发那个通知啊，就是关于这个春节元旦期间加大涉民生案件执行的这个通知， 嗯， 来念了一下。这个通知的第二条啊，明确要求，这个在执行涉及民生的案件。过程当中要加大执行力度， 嗯， 采取包括这个拘留、罚款、查封这些所有的强制措施， 对 啊，都要用尽。大概经过这个一个小时左右吧， 嗯， 法人就说了，行，那我筹钱，我先把这钱我替公司先还上。 那头那个人呢？因为他不知道，就是那个小股东啊，你是在不同的谈话室嘛，他不知道法人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啊，那他当时有没有表示说我来交一部分吧，或者我来担这个责任吧？ 这个我要跟他谈，我说你也是11:00之前， 嗯， 把钱拿出来。他说我真是没钱 啊。他说他真是没钱。 啊，我说你给我讲讲你为什么你没钱。他说我虽然是公司的股东，但是我没有经营过这个酒店，他酒店一直是那个法人在经营，他这么多年我也没什么收入，我刚经营酒店一个月不到，就那点钱也基本上维持这个酒店的运营都基本上花光了。他说我就是借钱，我现在我也借不出来。但这是他的一面之词， 哦， 啊，一面之词，你就能还在那继续哭穷，我两边施压嘛。我得到这个法人这个答复之后啊，他不是想准备拿钱吗？我就觉得和我以前的预判是一致的， 差不多啊， 嗯，是一致的。但是这个主要负责人呢，我还是找到很慎重的、很严肃的跟他谈。为什么呢？他们都双方透露了一个信息， 嗯， 说这个员工啊，现在还有部分员工也欠薪，也没给钱，说还有可能再过几个月，可能又来几个人。 嗯， 申请执行的 那一部分员工是现在还在酒店里，是怎么欠下来的呢？这个钱， 据这个他们俩讲，就是酒店这个9月5号之后啊，出现这个事故之后啊，他们还留下了 还留下了几个人，刚才我讲了厨子什么的，但是酒店一直在不经营了，等于一直在亏损嘛，一直在耗这个，就是这段时间这个一不到一个月时间经营的这个钱。他说这些人可能要欠薪，也可能工作没有发。现在呢，还有几个人正在仲裁，这是真的，正在仲裁，他们都双方都认可这个事实，正在仲裁。那如果法人把这钱拿出来的话，那必须给这个负责人给他的压力，要不然以后问你怎么解决？ 对，没错， 是吧？他说行吧，我打个电话。 谁说？ 这个小股东， 小股东， 我打个电话，我再跟那个其他的股东再商量。那公司是五个股东，分了两波。这个王某还有另外一个股东，他们可能关系比较好的。内容我还没听，因为我给这边给这个法人谈话的嘛，谈的什么？打电话说的什么内容？大概到10点半的时候，法人说我钱准备好了，可以打到法人账上。我就让他呢，就准备打汇这个款，然后给王某谈， 跟那小股东是吧？ 对。我说你应该承担点责任。他就说我没有钱，他说我跟他小其他股东沟通了，我们确实没钱啊。你法院必须得考虑我们这个难处，我承担责任，我认，我现在是酒店的控制人负责人，应当对这个债务承担责任，但我确实我没钱，就是你可以给我缓几天，我给你炒点钱， 然后呢 继续给他施压。其实我有一个目的，刚才我也讲了，为了以后的经营铺平道路。 对， 就他必须得认可，自己认可。对酒店的这个经营的这些行为负责任，并且遗留债务也要负起责任来。 那这些谈话其实都咱们法院都有记录是吧？ 有记录的， 都有记录。 我记录完之后，我呢在这个法人交完钱之后，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完之后，跟他写了一保证。 他说我写 保证，我保证这个以后酒店的这些纠纷啊，我负起责任来，我积极的配合法院来处理。我自己积极的处理，我要配合法院来处理。就这话就等于是至始至终。这个公司有两个能够负责任的人，咱业务执行的话，可能就这个宽度就更大一点。能够占更多的主动权。 那最后还是法人主动把这个钱交过来的。 对，法人主动把这钱交了。 这样的话，这起案件本身这30多个劳动者的这个钱就执行到位了， 全部到位了 。那个实际控制人他最后写了这么一个保证，您觉得他对于以后来讲，如果再形成官司的话，就可以直接去找他了是吗？还是怎么样？ 都可以，这个王某要负责任，那个法人的也要负责任，他们俩以后都可以找。 那写那个保证的意义在于哪里呢？ 把这个事实更加进一步确定下来。因为这个房贷本是有工商登记的，这个一目了然，不用举证。 对。 但是这个主要负责人，这个职业责任人，都需要证据证明。在工商上没有直接的显示，这都是咱的证据材料啊。以后咱就不用再费劲再去给他证明了，不用，这个拿出来可以用。 就这样。 比如说过两天就来案子了，那就直接找他，他要再说我不承认，我不认可，那不行，这要证据呢。 那这样的话，拘留措施就没有再继续进行下去。 对，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后来给他们两个进行了这个批评教育。 那么这起案件就这样执行了。 对。 那现在这个案款已经发还到位了吗？还是说现在还在法院账上呢？ 正在发，因为这个发还手续非常复杂，我们正在准备。 那这30多个这些酒店的员工哈，他们在整个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他们是还在酒店里面继续服务工作的呢，还是说已经分散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个法人还有王某还有一些员工给我反映，这30多个人，绝大部分人。都离开了，离开了几个人。 那离开的人去哪儿了？能联系到是吧？ 能联系到。大部分都在北京，还有一部分人回老家了。据说还有一部分就留下那一部分人啊。包括这个出去的人，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晚上还回酒店住。酒店不是这个，他不是停止经营了吗？ 对， 房间很多 啊。对，可以住。 这王某说，反正谁来都行，只要以前员工来这住，我都欢迎。管吃 也不收钱。 对，不收钱还管吃。 是吗？ 所以他说这10万块钱，他说我不够花的，养着人呢。他这么给我陈述，我早想想也有道理。后来又问了一个员工，他就是在里面，他就是也不在公司干了，但他晚上还回去住。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人能够联系上，那至少钱就能够发到他们的手里。 没问题，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法院发钱呢，都是转账。 都是转账。 他们来申请的时候啊，都有这个银行账号啊。咱们到时候钱一分完之后，领导签完字，直接。转过去了。 就不用他们再来跑一趟来领现金了。 还有短信通知。钱一到账。通知他了。 那其实比如说有的回老家了，准备回去过节了，直接打到他账户上就可以。 不影响，这都不影响。 不影响。 我跟他们讲了，我说你谁要回老家什么干嘛该干嘛干嘛。没有一点影响。这也是一个便民的措施。 没错。 要以前嘛咱们都是发钱。 对，得来法院来拿钱。 来一趟拿钱。 然后一个一个准备信封啊，把钱分好。 对，但那也好。 对， 但这呢可能更便捷。 那么这起案件经过呢法官的努力啊，是最终啊得以这个很好的执行哈。好，那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庭的孟凯峰法官，谢谢孟法官。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为您邀请到来自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介绍一起持续了将近两年的涉案的标的达到了将近2000万的执行案件。那么这起案件为什么会拖了两年，原因在于哪里，最后又是如何执行的，下面呢我们邀请到案件的承办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庭的张春生法官。张法官您好。 你好。张某诉北京某公司石某、郑某民间借贷纠纷。这个案件呢是就是借贷标的额，这案标的额就是达到那个1200万元，其余的呢是包括利息、律师费。 就是它的本金是1200多万，是吧？是谁是出借方，谁是借钱的？ 出借方是曾某， 他是把钱借给别人的， 借给北京某公司。 这起案件当中呢，原告方就是这个出借人，是吧？被告方是借款人，实际就是借款人不还钱了嘛？ 对 吧？因为这样的案件呢，其实法律事实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争议， 对， 但事实在那摆着呢，你就是欠钱不还了哈。最后法院的判决也是支持了这个出借人的诉讼请求了。 对， 那么这起案件我们就下面就讲执行，到底这起案件执行怎么就花了两年的时间，为什么就花这么长，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您跟大家仔细说一说。 关于两年的执行过程，主要是在于什么呀？被执行人，也就是说借款人不还钱了，就是因为他手中没有这么多的现金。原告申请执行之后呢，就是我院呢，就是执行过程是查封冻结财产，先去查封，查封了这个北京某公司呢名下的位于呢顺义区的房产和地产，涉及了39栋房屋，以及呢22300多平米的这个工业用地。 这个公司实际上账上是没钱的， 对， 但是他有地跟房， 对， 是吧？怎么有30多栋房屋这么多呢？ 这样大额的资金它都是作为一个商业操作，在他们来说也是算房地产项目。 他 是投入资金啊，和做这些运作这些项目。运作之后呢，包括他的资金的情况啊，被告公司的资金运作问题。如果是没有他的运作问题呢，他们之间的借款是有定期的利息，定期的一些给付，他就是正常的，正常就用不到，就不会到起诉。 这30多个房子是那个30多套呢，还是一个一个别墅的30多栋啊？ 栋， 那这是一栋一栋的， 一栋一栋的。 哦，那这是别墅那个样子的， 对对对， 是吗？还有20000多平方米的地，是吧？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这个工业用地和其他用地有什么不一样呢？ 工业用地呢，它是可以出租做一些这个厂子经营。工业用地上本来就是有。法院查封的时候就有一些这个出租的厂子，包括他内部还有涉及到这个我们叫案外人厂子呀，在经营当中。 咱们是执行法官是怎么找到就是被执行人还有这么多的其他形式的财产呢？ 第一呢，首先依法我们就要到相关房产呀、银行这些都要去查的。还有一个呢，那个申请之人呢也会他相应提供，他这个房子都是有手续的，工业用地也是有登记的，也都是有手续，都是有产权的。我们查到之后进行的查封。 那这30多栋房子里面有人住吗？ 30多栋房子还没有完全有人住，它主要就是刚刚建好，资金段可能应该是 断了， 有问题 啊，资金链有问题，是吧？嗯，那查封了之后，这个房子和这个地，就是说怎么能把它变现？因为人申请人得要钱呢，是吧？ 查封扣押之后呢，我们法院呢就是依法进行评估啊，然后进行拍卖。 这个被执行人有没有主动去联系法院说我你就别查封拍卖了，这值好多钱呢，我有现金不就交上就得了啊？咱们和这个被执行人有没有一些沟通的过程？ 这些都有的， 嗯， 而且开始他之所以我们要造成这个查封和扣押再走到拍卖程序，是因为他不给钱， 嗯， 不履行这个给付义务，所以走到了这个拍卖程序。 哦，那接下来呢？您继续说啊。 接下来呢，咱评估拍卖之后呢， 嗯， 一拍流拍了。 这怎么讲？怎么叫一拍流拍呢？ 一拍流拍就是我们委托评估部门评估到他多少钱，这个财产是多少钱，再走公开的拍卖。拍卖呢，定价根据我们评估价格，在网上或者是在拍卖公司拍卖这个财产，公开的登报的这个登记的，或者是完了通知员，双方当事人也都参与这个竞拍，因为标的太大。 标的能有多少？ 评估这就1900多万那么，就是标的比较大， 嗯， 没有人买， 哦， 流拍了。 那这第一次拍卖流拍了，是不是还得有第二次啊？ 对，二次拍卖呢，我们法院啊，正常的法律手续，二次拍卖是降价几十20%，当时的时候是20%左右。 为什么要第二次拍卖要再降20%呢？ 像卖东西一样嘛，法律相关规定。一次流拍之后，根据相关规定可以降价值的20%左右进行第二次拍卖。完了呢，我们没有进行第二次拍卖呢，就是说根据这第一次拍卖的程序，我们就承办人呢，综合双方当事人呢及涉及案外人利益，也就是他当时这个那些租成都的厂子啊，是以案外人的利益综合考虑呢，案件承办人呢一方面通过那个司法拍卖呢对被执行人呢就施加压力，完了呢另一方面呢多次组织呢双方当事人呢进行协商，最终呢双方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 他这个协商的过程你能给说一下吗？怎么跟双方进行协商的，又施加了一些什么样的压力呢？ 协商呢就是说跟被执行人我们会通知他，因为一拍流拍了，我们会告知，就是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会降值20%左右再进行二次拍，你的损失会增大，就是说平白无故的造成的这个损失。拍卖嘛，被是其实被强制的，和你纯商业性质的去卖，本来就不一样， 那肯定不一样。 评估是一个均值嘛， 跟你自己去卖，因为你要卖的话你要想到赚钱的问题， 对对对， 是吧？那评估拍卖不一样。 对。 嗯，而且第一轮流拍了，第二轮我只能再便宜一点才能卖得出去，那么之前那价卖不出去嘛，是吧？那你那损失肯定更大。 对对对， 嗯， 因为商业嘛，他就图的利，20%是多大的商业的利润了？ 那可不是吗？ 跟申请人方面呢，我们也做工作 啊， 比如说，即使说拍卖，它要形成的时候呢，地上物，包括拍卖， 嗯， 就是说，因为第一次没有拍卖成功嘛， 嗯， 就是说，它要拍卖，包括这个工业用地上面的这个厂子。 嗯， 因为他是有案外人嘛， 嗯， 包括厂子的拆迁和这工人的这个 安置， 这些都是也是非常困难的， 嗯， 也不是一个短时间之内。这个您应该知道，就是说经过的应该有可能会形成新的诉讼，嗯， 是是 是，不 是 短时间他就能形成这个他的目的的，他的这个法律目的， 嗯， 或者是说他的利益目的。所以呢，我们跟双方呢尽量的做工作，让被执行人想办法找钱，或者是从其他渠道。这个履行这个给付义务， 被执行人态度怎么样？ 后来态度很合作了， 啊， 就是经过双方， 嗯， 这个我们法院的多次做工作，态度就已经很合作了。 嗯， 通过我们做工作，他积极也想办法。我们在和原告沟通好之后，法院也是算配合被执行人做抵押贷款，用孩子其实就是用的这个地和这个房子这些房子做抵押贷款，被执行人去贷款，从其他。就是贷款公司贷款还了给付了这个 哦，他钱是从其他贷款公司贷来的， 对，是用同样还是用这个地这些39栋房子做抵押 哦 贷回来的， 哦，那其实作为这个被执行人来讲，他不是拆东墙补西墙吗？对呀，啊，他把这个抵押的话抵押给贷款公司，就是他把这笔钱先从贷款公司贷来了，然后还给这个交给法院还给申请人， 嗯， 其实他还是欠着贷款公司的钱。 这就是咱们法院做的工作，做的工作在于什么呢？他开始的时候他认为我不还钱，你们也没办法。 啊，因为我本身也没钱。 对，我本身也 没 钱。 没钱，嗯， 就说就是我卖了房子或者是我收了租金我还你的钱。 嗯， 他会这么样说。 但是呢，通过法院做工的咱们的执行手段，现在国家这执行的，我给你走凭空拍卖，他考虑到告诉说，最起码一拍流拍之后就20%的损失，这样的损失呢，就比他贷款，就是做抵押的损失要大了。实际他还是算的一个经济账。 他跟贷款公司商量好了之后，那如果那些房子卖出去了呢？ 法院查封了。 查封了，对，他必须得把解了查封才能继续销售。 对，必须解了查封，他才能够进行这个贷款。所以说他这期间有法院跟申请人做工作和被执行人做工作。 那就是申请人是不是也放弃了一些利益啊？要么的话是不是也不好做呢？申请人都做了些什么工作？ 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双方之间啊，就是开始的时候只要打到官司，双方都其实是一个无法谈的的。 嗯， 反正期间就是说做工作，就是执行工作呀，他就是双方来的时候都很激烈。你这样，你对你不对，原来你跟我说好了，应我这应我那了，这都会有。经过这个执行，这个为什么有两年时间呢？就是双方包括双方的矛盾和法院查封财产，再包括就是评估拍卖的程序，他要走时间的。 嗯， 走时间当中呢，时间呢，他能够消灭一些东西，包括咱们做工作和这个被执行人，他也认头了。我们最终跟原告做工作，申请人也算放弃了一个他那种较劲的心思和一些利益上的损失。 嗯， 确实也有。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然后这个就全部执行完毕了 啊，全部执行 1900多万， 包括本金包括利息。因为原告借给被执行人钱，他是一个也是一个经济操作，就是为了挣钱。 是，这个案子历时2年多，这个时间主要耗在哪儿？ 查找财产，给双方当事人做工作，评估程序，因为他这个动多嘛，包括这个你像工业用地啊，就是说一些评估这个财产评估这个手续和时间都得历时很长时间。 哇，就这个评估的程序就得花很长时间。 对，评估就是财产多。他的就是铺的面比较大，有些东西不好做，不好查。 2万多平米呢，是吧？ 对， 30多栋房子， 近40栋房子 啊！对，而且是不是把这些就是评估完了之后，走这个拍卖程序还得花一段时间？ 对， 第一轮流拍了，那您看这又是得花一段时间。 还有公告。 哦，对，还有公告， 还有公告，决定拍卖之后公告，就是找到拍卖公司，就是我们都是摇号的。包括评估和拍卖，我们都是最高院就是通过摇号系统选定哪个公司，完了呢进行公告，拍卖前公告就是进行拍卖，这是意思一拍流拍了。我们考虑到这双方也是考虑到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跟咱们认为就是执行法官这个经验丰富吧，他就是知道差不多应该能够做通工作了，也给是给双方当事人呢，这个实际上这样双方当事人都有利，都减少损失。 哦， 哎，而且当时这个2015年的时候，2015年底啊，或者是2016年，这时候这个地啊，也是在一个升值的阶段。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执行案件，跟大家介绍这个姐妹之间因为房子而引发的腾房纠纷。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